PM， 北京 time。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海外有家的特邀嘉宾，来自凤凰网房产频道的编辑孟月。孟月你好。 哎，戴老师好。大家好。 孟月呢在英国有过非常难忘的2年半的留学时光哈。我们在前两节目里一起分享了很多在英国留学的时候租房啊，跟房东打交道啊，注意安全啊等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哈，也听你讲了很多留学的奇葩经历啊。那现在呢，我们就聊聊在英国的2年半的生活，聊聊英国人的生活方式，聊聊留学生的这个学习情况啊。那我想问问，初到英国的时候啊，当时下了飞机在英国待了一阵子之后，你觉得这个国家跟你事先想象的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颠覆了你的某种策想吗？ 我觉得最具颠覆性的应该是英国人绅士和喝酒的这件事情。我们经常说英国人绅不绅士就差一杯啤酒。他们很好喝啤酒，真的非常好喝啤酒。 对，传统的英国绅士给人感觉是非常的严谨。 对对对， 是吧？有点高冷。 确实是英国人他们确实是，尤其在伦敦地区，大家都是一出门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都男士都是西装革履的， 拿一把伞， 然后呢很绅士，然后他们的绅士从骨子里带出来的，这件事情是事实。比如说像是他们家长会教育他们的儿子们，如果说有一个女孩跟你一起并肩走在马路上，你一定要走在女孩子的外侧，因为外侧会有车，你要去保护那个女孩子。然后你或者你必须要去为这个下雨天你要为这个女士去撑伞。而且你在开门的时候，比如咱们进商场啊，他们开门一定会为后面的人去有一个留门。然后就这种， 这是一种习惯了， 这是一种习惯。而且经常说最多的就是谢谢和对不起。比如说两个人撞在一起，不管是你的错还是对方的错，两个人很正常，同时都会说一声对不起。 这是深深的植根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习惯当中了、 这是一种修养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是你到英国之前的美好的想象，觉得你可能认为人人都是如此。 对， 颠覆了你什么想象呢？ 其实这件事情确实在白天它都是这个样子，它和我的想象是同步的。颠覆我的想象呢是在一杯啤酒之后。他们那天是也是下午嘛，晚上大家一块吃完饭，说去干嘛呢？我们去酒吧一起去喝杯当地的啤酒吧，很好喝的啤酒，他们当地啤酒真的很好，很醇香。一杯啤酒之后，我们中国孩子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很正常。英国孩子们就已经是处在这种半大的状态，就已经开始喝大了，西装革履也没了，温雅谈吐也没了，大家也就是开始称兄道弟，勾肩搭背的， 一杯酒就现了原形了。 一杯酒现原形。然后尤其是在比如说有橄榄球，英国很喜欢打橄榄球嘛，橄榄球和足球这种比赛的时候，你会看见整个酒吧里面的这个大家都沸腾了起来，也没有什么绅士不绅士了，该闹还是闹。 所以看来这个酒的威力哈，酒的魔力是非常大的。 刚开始其实真的这件事情吓到了我，我想哦，原来英国人还可以这么开放。 那么有没有什么是需要你开始觉得哎呀很不适应，然后慢慢的来适应呢？ 很不适应其实就是他们欧洲人民说话比较直。他们真的是表示就是喜欢就是不喜欢，他们说哎呀 April 我好喜欢你，他们真的上来会给你大大的一个拥抱。但如果说哎 April 我真的特别的不喜欢你，他们会离你远远的。这是他们很直的一件事情，而且老师也会很直白，就是告诉你这件事做的对就是对，错那就是错。那更好的是他们会给你一个引导性的思维去帮助你去纠正这件事情。可能但是大家会很不适应，为什么？觉得很丢脸，尤其是老师会很直白的告诉你，哎，你这么做是不对的。当然心里会咯噔一下，说，哎，你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当着别人的团队的面，你会这么说我？或者和英国孩子们合作的时候，他们说，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怎么怎么做，我认为就是对的。 他们也都会商量，但他一定会明确的提出自己的观点。 嗯， 这个是在中国孩子中最不适应的，可能大家会比较委婉，或者可能中国孩子在合作的时候，他们并不是会善于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是练着练着也就是习惯了。 嗯，那么这些呢都是需要慢慢来适应的哈。 对对对，需要一个过程。 嗯，那么现在呢，中国学生去英国留学，目前的热门专业大概是怎么样选择的呢？ 热门专业其实主要还是集中在商科，比如说像是国际贸易类的、经济类的、银行类的、金融学一类的。 嗯， 再其次可能就是理工科和医药学方面。一个是理工科和医药学方面对于这个语言的要求以及专业要求它会比较高以外，再有就是它确实是择业面没有像商科这么的广泛。 嗯， 所以说商科还是主要的这么一个趋势和选择。而且商科像是尤其是研究生会有大把大把的英国孩那个中国孩到英国去，因为他就只需一年，他的这个时效也短，算是短时高效的一种生活的一个学习环境。 嗯嗯，那你觉得在英国学习这个含金量怎么样呢？ 其实相较于国内而言，我觉得它的含金量还是高的。一个是他们的教学体系很完善，而且它的要求很严格，真的是很严格，他不会允许有任何的这种作弊行为出现，而且如果说一旦有的话，那么你自己需要付出很昂贵的代价。 嗯， 就比如而且他们像是我们这一学年啊，他的整体评分他不是说靠你最后的一个考试冲刺，他是会给你分到一个你的平时的论文报告里面，然后你的演讲里面，以及你的这个考试里面，他们恨不得是3:1，就是一份分成3份同等量。所以说一整学年下来，你的精神状态一直处在紧绷状态，而且最后有一个毕业的大论文，你真的是需要，你像我们学营销的，你需要自己去发问卷，进入到这个社区里面去，一个进行调查，一个一个商铺进行访问。我们毕论最后做很清楚当地的那个小镇嘛，我们研究的是帮助小镇的这个商业发展。所以说100多家商铺我们挨门敲进去，然后去填的问卷，然后去在街道上去采访的这个路人呀，最后拿到了这个300分的答案。我们说很有意思，但是也很辛苦的一个过程，因为你每天都要面临真真正正去面临这种风吹日晒自己去做研究的事情。 嗯， 然后回来再去写学术报告啊，去做演讲啊，演讲你还是当着很多的人一起去做这个论文的陈述。 嗯， 所以说这是很锻炼人的一件事情。 嗯， 一整年精神都卸不下来 啊。哦，还是一个非常紧绷的一年的时光。 对对对 啊。那么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像不规范的呀，或者这些造假的行为能够蒙混过关呢？ 有。 嗯， 俗话说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吧？嗯，所以说也是会有这些事情，就比如说可能有论文代写呀，这已经不是一个秘密了，因为在英国现在他们也发现了这种就是你论文代写的这种严重性，他们现在正在严查。学校也是头两天收到邮件嘛，因为跟学校还有联系，他们说如果说有这种就是论文抄袭的现象发现的话，一经发现，那么你的成绩全部归零，你不仅是需要面临重考重修，你也需要面临有一定量的这种惩罚措施。 嗯，所以说这个代价还是会越来越大的。 对对对。 好，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在英国的学习生活啊，那么现在呢，我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留学生啊热衷于做代购的生意，我不知道你当时你周围会有这样的学生吗？ 有很多，尤其是我们学商科，大家都会有一定的这种就是 商业 的 头脑。 对，然后就想一想没事的时候去做做代购呗。 嗯， 比如说代购一些英国的这种很流行的化妆品呐，然后或者说是鞋呀、包啊、奢侈品啊都有。 嗯， 其实我个人的观点倒不是说这代购好或不好，只要是在不影响你正常的这种学业之下无妨，我个人无妨，因为我是只不过是用把别人用来代购的时间去用作了旅游，或者用在了研究这个社会行为呀，或者研究我自己学术上的时间而已。他们有可能就是把这种休息的时间去用作代购，只是在做不一样的事情。 嗯，有没有人代购越来越上瘾，最后成了一个大，最后就做了很多很多代购了？ 有很多的这种事情。嗯，但是更多的是在他们上瘾之后可能会耽误到他们的学业。 对， 这是最不应当的一件事情。嗯，如果说小小不言的，我说我代购一些这些东西倒是无妨。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政策信息，真实的海外生活故事，全面的海外居住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戴维然。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海外有家的特邀嘉宾，凤凰网房产频道的编辑孟月。前面呢，我们谈到了在英国的留学生活啊，我们谈到了英国留学的这个热门专业学习的状况，还有呢就是留学生里非常热门的这个代购现象啊。下面呢我们聊聊在英国的生活。孟月是在英国的两个城市生活过， 嗯， 分别是哪两个城市呢？ 一个是伯宾汉的郊区，再一个就是威尔士的卡迪夫。 嗯，那么这两个城市相比起伦敦来说有什么样不同的风格吗？ 嗯，伯宾汉人的最主要的是他们的这种口音和伦敦是最不一样的，而且威尔士呢是因为它是隶属于一个地区，他们有自己单独的这个语言，这是属于是最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像伯明翰因为比较偏北嘛，叫伦敦，它冬天会相对的较冷一些，而且伯明翰的人也没有伦敦那么的死板，他们更加的开放，然后更加的天真和单纯一些，可以这么说。嗯，主要是生活的其他的差异也就并不大了，比如说像是吃穿住行啊，英国它的地区很小嘛，所以它的这个同化很严重。可能最不一样的就是相对于伦敦这个大城市，它是一个很繁忙的一个都市，它给人的感觉更像是，每次我去伦敦的感觉就像是，哎，我回北京了。因为它的繁忙程度，它的这种现代化的建设设施商铺和北京没有什么区别，和北上广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同样大都市，但是它的生活节奏就很快，人和人之间会更冷漠。 嗯， 这一句实话，他们更冷漠。他并不说像是我在伯明翰的那个郊区时候，平时呢走到街上看见老爷老奶奶大家都会打招呼，或者看见年轻人大家都会打招呼，即使我们并不认识，也可能以后我们也再也见不着面，但都会是很有上去问候一下。可是在伦敦你并不会这样，就好像你在北京城里你不能见一个人就打招呼是一样的道理。然后在威尔士呢，威尔士虽然我们在卡迪夫，它也是一个卡迪夫地区的，这么就是它是整个威尔士的一个首都嘛， 嗯， 但它是威尔士人民比较更豪放一些，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有点像咱们的东北人民，他们更豪放，然后也更有威尔士浓重的口音。 嗯， 有时候你可能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是他们人会更加的幽默一些，因为没有大都市的这种繁重的压力和这种生快节奏的生活，所以人们的心情也更加的放松 轻松一些哈。那么在你看来哈，在英国生活在大城市和生活在这种二线三线城市哈，彼此之间的生活水准会有很大差异吗？ 这个生活水准得看怎么说，如果说我们是那种高水准的生活，比如说追求高科技，我追求高质量的服装啊，或者说是吃穿住行啊， 嗯， 那么肯定会有很大差别，因为像二三线城市它并不是说奢侈品满街都是。 嗯嗯，那么从城市的规划、城市的服务、便捷方法、便捷的这个生活服务方面来看，有什么差距吗？ 伦敦有地铁呀，但是在别的城市里面，我记得应该是除了爱丁堡以外，别的地方是都没有地铁。哦，对，格拉斯哥也有，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也有地铁。它所以他们主要都是靠公交，而且他们人口密集度并没有那么大，所以它的公共交通不会说像是咱们的这种，或者像伦敦这种几分钟一班的这样，它可能一个公交车你需要等20来分钟。 嗯， 要不然你就是可能是打车呀，或者是靠自己步行啊，这样子。因为人家在英国主要是各家都会有车，甭管说是年轻的孩子还是老人，他们都会有代步用的车， 所以说生活方式上可能还是很不一样的。 对对对，城市的规划来看，它每个城市它都会有一条主的商业街，这是肯定会有，只是二三线城市真的就一条商业街，但是像在伦敦地区它就会有不同的这种商业区啊，也是说实话伦敦很方便，伦敦你买什么都会很方便，但是到了二三线城市的话，你就需要记得掐时掐点儿，因为商场6点钟就下班了， 嗯， 但在伦敦地区他们可能是9、10点钟才下班，所以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这种生活，不能说你想起来什么说9、10点钟，哎，我家里没醋了，我家里没酱油了，我要去买一瓶， 那就变虚无着了， 真是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是要做好一个生活的提前准备。 对对对， 那在你看来哈，在英国是不是也存在着年轻人愿意往大城市聚集、往大城市涌的这个问题呢？ 有，其实这个是在好像是在每个国家它都会凸显、愈发凸显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大的城市它有更多的机会，它有更多的选择，它也没有更多的这种束缚去让年轻人去发展，包括在卡迪夫啊，比如像是伯明翰这种 郊区地方，就很明显发现在那里居住的都是一些中老年人，其实他们是等于说是已经是事业有成，家庭有成之后回到那个地区去享受他们的生活。而在年轻人嘛，尤其孩子们读完大学之后，他们都会选择去什么，说我要去爱丁堡，我要去格拉斯哥，我要去伦敦去寻，或者说我要去澳大利亚，去美国、新西兰这种国家，我要去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但如果说你问他说，哎，那你是打算在那些其他国家或大城市定居吗？他们说不，可能等我老了之后，我还会回到我出生的这个地方。 自己的家乡。 对对。所以说其实也是有这种，比如说大城市主要是以年轻人为主，然后一些二三线城市主要是以中老年人为主，会有这个问题。 嗯，那在英国生活这段时间里哈，你感觉的这个英国人的性格特点，英国文化的特点是怎么样的？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感受吧，肯定也是带来很多很多的可以说的话题吧。 对，英国人其实他们的性格特点，说句实话，他们比较内向。在一杯啤酒之前，他们是很内向的一个人，可能他们会很寒暄呀，然后跟你聊聊天气呀，然后见面或者说问一下，哎，你今天这衣服真的很好看。但是就是后来熟了之后，他们说，其实我说你衣服很好看，只是因为我觉得没有话题可以再跟你聊了。嗯，但是所以说他们还是相对更内向，不愿意去太多的表达自己的这种喜怒哀乐情绪的这么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可能他们也会更加的去关注自己的这种隐私。这是实话，他们不会喜欢跟你去聊自己的这种家庭啊，就在不熟的情况下，然后或者说自己今天那个吃的什么呀，喝的什么呀，怎么怎么样的。但如果熟络了之后，你会觉得他们熟了，哦，那就是真的是熟了。可是他们和中国孩子就是最不一样的点，就是可能我们说这个朋友是长久之交嘛，也许可能你十年不联系，但是如果说再一见面的话，依旧是一见如故。可是在欧洲这种国家，就是可能如果你断了联系的话，渐渐这个人也就是渐行渐远了，就再也没有交集了。这是最大的不一样，他们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来得快去得也快啊。那在英国生活的这段时间里哈，你觉得英国生活方式给你留下最深的几点是什么呢？ 英国人的这个生活方式印象最深的一个就是他们该隆重的时候真的很隆重，随便的时候随便到你无法想象。隆重怎么说呢，就好像他们需要去看一场歌剧是需要穿正装的，正装到什么地步，就是男孩子必须是白衬衫、黑西服、黑皮鞋、黑领带，然后女孩子必须是那种就是把你绑到快要窒息了的礼服裙，而且女士是不可以穿裤子的，因为裤子并不属于正装之类。就是你去看一场演出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穿成这个样子。像是咱们可能就是更加休闲一点，虽然不是会说很邋遢，但是会比他们更加休闲一点，这是很正式的场合。但如果在他们随便的时候，就比如说像是在冬天，他们的冬天，一个英国天气很神奇，所以他们冬天随便到什么呢，下面一双女孩一双 UGG 带了一条短裤，短裤上面套了一个短袖，然后穿了一个羽绒坎肩，戴了一个厚帽子，你也不知道他是冷还是热，反正他穿成这样就出来了，也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而且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英国人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们叫做正装式的这种聚会。但是聚会一定会喝得酩酊大醉，就是每个人穿得很隆重，然后最后进去是一个样，出来又是一个样，东倒西歪的出来，真的是这样子。 在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海外有个家。 那说起英国的饮食来啊，有两个特色啊，一个就是它的这个下午茶， 对对对， 一个就是他们英国的这个国民食品炸鱼薯条哈， 确实， 这两者你的印象怎么样啊？ 炸鱼和薯条刚开始其实并不适应，但是吃了第一次之后再吃第二次还是可以的，就是除了有点腻以外，炸鱼薯条我是可以接受的，配上醋，配上他们当地的红醋，我是 OK 可以接受的。但是下午茶这个东西，我个人因为不爱吃甜食，它是一种齁甜齁甜的一个状态。对，就是它是 下午那杯红茶配的点心，你觉得是齁甜齁甜？ 对，真的是齁甜齁甜，而且红茶里面一定会放糖。 嗯， 也可想而知为什么英国人那么的好多人很胖，就是在这他们的糖分的摄入量过高。 嗯，爱吃甜食， 很爱吃甜食，而且他们并不仅仅是下午茶，他们可能早上起来也会中午九十点钟来一杯早茶，下午大概三四点钟、四五点钟来一杯下午茶。 嗯，所以他们其实一天都在喝茶。英国是一个很爱喝茶的一个民族，实话，但他们主要的茶是红茶和混合茶叶为主， 各种各样的红茶。 对对对， 那这一点对你有影响吗？这种习惯你有没有保留下来呢？ 有，其实刚开始我爱喝的是茉莉花茶，作为一个北京孩子，这打小和老家一块儿喝的这些东西嘛。后来呢，慢慢也接受到这些红茶呀，包括把红茶里面加牛奶呀，我到现在也养成这个习惯，从网上买了代购英国的红茶嘛，然后沏一些之后加一些奶，加一些糖，作为一个早餐。到现在这个习惯我竟然保持了下来。然后再有就是中午他们的中餐是很随便的，可能一个三明治一杯咖啡就解决。 嗯， 然后到现在我也保持了这个习惯，中午可能就是简单的沙拉或者是三明治这种冷食，然后但到了晚上就回归正常的咱们国民菜了嘛，比如说炒一些家常菜啊什么的。 前面我们谈了关于英国人的生活方式、性格特点等等啊，那最后呢想问问啊，英国人是如何理财的，特别是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个房地产投资的。 其实如何看待房地产投资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打车嘛，我会问当地的这些司机，我说你们怎么看待说这个你们买房啊或者是租房这么一个问题。 嗯， 因为一个是在现在英国的这个环境，他们是什么样子，就是年轻人像是二三十岁，他们没有自己的积蓄，所以大多数人绝大多数都是租房，这是一个实话。英国的租房，年轻租房很普遍。 嗯， 但是大概是在他们比如说会要成家立业，决定结婚生孩子的时候，他们才会去购置这个房产，或者哪怕是可能是40岁以后他们才会去选择购置房产。我很好奇这个情况，我就去问过当地的一些司机，他们说主要是因为英国房产的这个税它是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很高的，而且它不像国内的房屋，它是每年需要去购置保险的。 嗯， 这个保险的价钱可能比如说两年加在一起的会可能会和你的房价会可能会齐平，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算是 持有房屋的成本是很高的。 对对对， 一个是房屋的保险，一个是每年的持有税费。 税费，对，这两个是很高的。所以说为什么以前我也说建议说，如果是你三年以上去居住的话，那么你再去购置这个房产，就是因为也是在这些问题上面它会有很突出的体现。 嗯， 短期内并不适合说你这种买房或者是卖房， 就短期留学其实并不适合所谓的以房养学。 对对对， 但如果时间长的话也可以考虑以房养学， 时间长还是可以考虑一下子的。 嗯， 而且说是在它这个房产上面你也必须是有这种不仅保险呀、税费呀，你还会涉及到维修维护等这一系列的问题。英国的这种新楼的楼盘并不像国内这么的普遍， 嗯， 他们主要其实还是以二手房交易为主，但是二手房就会涉及到了老房翻修，然后包括老的电路的改造以及电路安全问题等等等等的。 嗯， 所以说在买房之前你需要比较的参考的思虑的远比新房要多。 嗯， 而且说如果说是年轻人过去没有父母的陪伴的话，这些事情说句实话就是孩子们想不到，他们也不会有这个心思去想。嗯，主要是你父母跟过去，比如说孩子小，父母一方跟过去的话，那么可以说是我有精力有时间去考虑这些事情，我也有时间去管理这个房屋，这些还是比较重要的。 嗯，那么在你看来哈，英国人年轻人买房子哈，是在他们结婚了成家立业的时候 对对 来买房子啊。我看到一份新闻是说呢，一份调查统计显示，目前在全球购房的这个人口年龄当中哈，中国人可能是最年轻，可能还没上大学呢就买了房子了哈。 对对对， 那么这种现象在英国呢，有没有父母出资给孩子买房子的呢？ 有，我身边也确实有，是尤其是很传统的英国孩子，还是他们有这种父母出资去给孩子买房的。一个是他们的家庭确实比较富裕，在当地是属于这种中高收入阶层的，他们会考虑给孩子去置房产呀，就和中国父母是一样，希望子女生活得更好，家里也有这个实力去帮助去子女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个并不像国内这么的多，这是实话。因为他们英国人的消费观念还是属于那种提前性消费，他们也是每次要还这种房贷呀，还这种信用卡的费用啊，所以手头并不宽裕。但是买了房子的好处其实主要就是省了这种租房的麻烦，因为我们也是亲眼见到这个英国孩子们他们去在这种搬家当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呀，然后琐碎的事情啊，包括家长和中介的这些纠纷呐，等等等等都有。所以说还是看怎么去考虑这件事情，以及真的是和金钱挂有很大的关系。 嗯，那么就你观察，你觉得英国人在买自己第一套房屋的时候哈，那么一般是在什么年龄段呢？ 一般这个年龄段是在35岁以后。 嗯， 因为是怎么说呢，是大家都是比较稳定的成年人，然后可能会成家立业，才会去进行买房这个投资。因为它的后期的维护啊、开销啊、持有成本啊，确实是一个负担。我们20来岁刚刚进入工作，工作不稳定的话，那么这个 很难承受， 对，很难承受这个问题。 除非是家里来帮助你。 对对对。 好，今天呢是来自海外有家的特邀嘉宾，凤凰网房产频道的编辑孟月。那么也欢迎大家关注海外有家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我们关于海外生活、投资、房产置业的更多资讯。好了，各位朋友，感谢您的收听，好，再见。 好，再见。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